分享我个人的见证，是怎样突破我们生命的一些缺陷，怎样突破我们生命的界限。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有可能没有听过我的见证，我相信这个见证会带给你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当你看到我坐在轮椅的时候，那些第一次认识我的，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Dr. 关跟 Sister Lily 他认识我很多年了，他们很了解我的背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坐在这个轮椅，你有什么感觉？你会不会觉得有可能这位王牧师呢是因着病的情况所坐在轮椅？但是你看到我的脸色，看到我的声音，又不好像一个生病的人哦。他的背景是怎样呢？有一天，师母和我带了我最小的儿子去那个移民局那边做他的 passport， 因为我的儿子要跟我去美国。我们就坐在旁边的一个马来妇女的旁边，他就跟师母说：“你的老公有没有去福利部那边要求政府的帮助呢？为什么他会跟师母说，为什么你的丈夫有没有去福利部那边要求一些金钱的帮助呢？为什么他会问这句话？”我相信当他看到我坐在轮椅的时候啊，他心里面好像有种感觉，很可怜我的感觉。哎呦，这个人很可怜哦，坐在轮椅啊，一定没有钱的啦，一定很穷的哦，一定需要政府的帮助的哦。所以我要让你知道，人看到我们坐在轮椅的时候啊，会有什么的感觉呢？就好像感觉到我们是个很需要人家帮助的一个人，或者是个很可怜的人，或者是一位身体的缺陷使到他失败了，人生的失败了。后来在我的旁边有另外一个认识我的姐妹，是在吉隆坡传备福音、全备福音那边教会的一位姐妹，她认识我的。她听到的时候，她就笑了。她就跟我说：“王牧师，这个女人不知道你是谁呢。如果她知道你的是谁的时候啊，我相信她对你的感觉会不一样的。”通常，当我们有缺陷的时候，不管是身体的缺陷，或者是心理的缺陷、情感上的缺陷，我们有时都会觉得我们好像很失败，好像觉得自己不配，特别是在服侍神里面的当中。虽然我的身体是缺乏，我时常跟人说，我身体的缺乏，我身体的缺陷，比那些心灵的缺陷更加的好得多。特别是我们心理的缺陷，会影响到我们整个人对人生的观点，也影响到我们人生的将来。所以今天晚上我要特别的用我的生命来让你知道，在我的残缺的当中， 我的心灵，我的心理感情上就有一个很大的折磨，很大的创伤。所以我时常说，身体的残废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心是不是也有这种的缺陷。这个比什么都更加严重。所以今天我想帮助你们怎样去突破这个界限。我要让你看我的一个投影啊，投影啊，看投影呢你会比较被感动一点哦，因为王牧师会跟你分享啊。这个投影呢是我跟克培里葡萄家一起配搭的，还有台湾的天音歌唱团的配搭。然后你听了我的见证的时候，我就跟你分享。可以把那个灯光关了啊，好看一看现在。 著名歌唱组合天韵合唱团美妙的和声，残而不废的黄景光牧师充满鼓舞的人生，大步道家葛培里要与您分享苦难中的盼望。 小儿麻痹症夺走了他童年与少年的欢乐，他曾走向绝路，他是如何克服生理与心理的障碍，成为今日报章杂志电视上熟悉的脸孔，并深受社会的推崇呢？黄景光牧师，一个克服挑战、充满爱与盼望的人生经历。 有个下午，当我从午觉醒来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发觉到我发高烧。最恐惧的就是她觉得我不能够看到，我不能够站立，也不能够走动。后来医生就证明我犯了小儿麻痹症，那个时候我才是3岁。从那天下午开始，我只能够趴在地上，不能够站，也不能够跑。当我看到很多小孩子在玩耍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这种自卑跟痛苦的一种感觉。7岁的时候，当我看到朋友们玩耍的时候，看到他们能够跳，能够走路，能够跑，我的生活就是在这个思想里面，从家到学校，学校回到家，做什么事情都要依靠人家。我时常都有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受这样的苦难呢？是不是我自己犯了罪，现在我应得这个审判呢？所以从小开始，我已经寻找一个答案。进入青少年的时代的时候，我的心理的感受受到更大的压力，尤其是当我明白到我自己是个肉体上需要满足的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自己真的不是个正常的人。在这种困难的情况里面，我曾经想要自杀。后来当我有机会进入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曾经面对3个现实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虽然我有一个经济学位，但是谁要雇佣一个残障人士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父母亲离开这个世界，谁会照顾我呢？所以心理上的需要，肉体上的需要，使到我盼望有一个终身伴侣。但是我知道没有一个女人会嫁给一个残障人士的。第三，如果不能够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我会怎样做呢？我将会用一些不道德的方式来争取生活的需要，我也恐怕我会犯罪。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很需要人家帮助的时候，有一群很特别的人来到我的当中。这一群人有个很良好的心，他们时常来帮助我，使到我能够得到一些幸福的一种经验。这一群人都是基督徒，后来我就开始参加他们的聚会，开始参加他们的查经班。过了有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我就看到圣经里面的真理。圣经里面答应到，如果我能够相信耶稣基督的话，我就会得到一个丰丰富富的生命。还有圣经里面也肯定，如果我把我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我就能够得到永生。当我看到这个神的应许的时候，我就继续的寻找这个真神，他改变我的生命， 他医治我心里的创伤，使到我从一个有很多自卑感的人得到一个有很大自尊心的一个人。神不单只接受我这个残障的情况，他开始医治，使到我有一个坚强的心来继续的寻找生命的希望。今天我真的要赞美耶稣基督，因为他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了很多很奇妙的工作。他给我一个很好的职业，他也给我一个很好的终身伴侣。我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够结婚，因为我以为没有一个女人会嫁给一个残障人士，但是神是爱我的，神是明白我的需要，所以他给我一个很大的祝福，就给我了一个很好的妻子。现在我有三个儿子。另外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我的生命里面得到一个生存的意义。我很感谢耶稣基督，我的天父阿爸是真正的能够显示他的爱，能够使到我的生命里面经验到神的爱。 好，谢谢。刚才我分享的突破的生命，是当我心里的创伤被医治，使到我用不同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到自己的缺陷。所以今天晚上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生命的当中都会有这种挑战，特别是用一种负面的态度看到自己的潜力，看到自己的能力。所以希望今天晚上能够改变你的生命。我3岁就得着小儿麻痹症，7岁的时候才了解到这个残缺的感觉是怎样的。所以我7岁的时候就了解什么叫做被人家侮辱的感觉。为什么我说7岁的时候我就认识到什么叫做被侮辱的感觉？我还记得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特别是那个时候家庭也是蛮有条件，所以每一次的早餐都是很丰富的。我特别喜欢吃那些咖喱米啊，很小就每一天早上都吃这种早餐的，很丰富的啊。我现在的生活比我小的生活啊还差，现在只吃一块面包，那个时候一定吃云吞面啊什么什么啦，很丰富的，都是很丰富的哈。嗯，有时呢肚子痛，你知道吗？1950年代啊，华文小学的厕所啊是怎样的？如果我描述他的厕所的情况啊，等一下你不会吃宵夜的，所以还是不要讲了哈。啊，你知道的情况是怎样？还有呢，我也不能够上去，也不能够蹲，所以就很自然的就弄脏自己的裤子。每一次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呢，我的同学们都会讥笑我。所以我7岁的时候就知道心里面创伤的感觉是多么的痛苦。所以7岁到21岁那一段时间是我人生 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所以14岁的时候我想自杀，觉得不值得留在这个世界里面。但是感谢上帝，虽然当时我不认识他，他给我一个聪明的头脑，能够进入马大读经济学。就是当我进入大学的时候，我就经历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行动不方便，我的马大的校园是个很大的校园，所以不管去上课、去吃饭、去做什么事情，我都要依靠人家，都要叫人家帮助，都要要求人家帮助。你说多么辛苦呢？什么都要依靠人家。就是在那个时候，一班同学朋友都时常来帮助我，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都是基督徒，就使到我呢对基督教有一些的感动。所以当他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聚会，参加他们的查经班，我都很愿意去。为什么呢？能跟人家有交流啊。如果不是的话，我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不能够出去。所以我就感觉到很高兴，很喜乐，有人陪着我，有人跟我交流。没想到经过圣经的指导，我才认识耶稣基督，我就把我的生命交给他。但是呢，我还面对三个很大的问题，就好像刚才我跟你分享的，我将来的职业、将来的终身伴侣，还有我以后的属灵的生命会怎样呢？这就是我最大的忧虑。所以后来经过圣经的指导，一个教授的指导，我就认识了圣经里面给我的突破。所以今天我要从圣经里面给你看到我怎样突破这个界限。耶稣亚第三章第五节，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耶稣亚第三章第五节。耶稣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耶和华，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我再读到一篇，耶稣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神的话语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盼望。当时以色列人经过40多年的旷野的生活，跟他们的困难，他们所经历的痛苦，然后上帝跟摩西说，你去法老王的面前，把这些人脱离埃及人的捆绑。所以摩西就听从神的话，就把他的子民带离埃及，然后就进入这个旷野40年。他不能够完成这个责任，这个责任就交给谁呢？交给耶稣亚。耶稣亚就带领他们慢慢的进入神所应许的一个地方，那就是迦南地。迦南地是个很丰富的地方，很多牛奶，很多蜜糖，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地方。 是神所应许的一个地方。但是当他们来到这个约旦河的旁边，他们还不能够进入。耶稣呀，还有一句话要跟他们说。耶稣啊，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神给他们什么的应许呢？神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他会在他们中间行奇事。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奇事是什么。奇事就是说那个神迹，神迹就是说原本没有可能发生的，但是就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的头脑里面不能够想象到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当中的，但是上帝说这些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中间，很奇妙的事情。他还说明天，明天的意思说一个很肯定的时间，这个时间呢不是个梦想来的，这个时间是代表啊我们的心里面可以感觉得到，我的手可以触摸得到，我的眼睛可以看见到，就是说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可以真正的试验到神的这个神迹在我们当中的发生。所以他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希望，但是他说有一个条件哦。什么条件呢？如果明天你想经历到神在你当中所行的神迹，今天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耶稣也跟他的子民说，今天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是什么呢？这个决定就是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自洁。你要来到神的面前自洁。啊，讲到这个做决定的，我要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啊，因为我相信时间不是很重要啊，因为你们可以延长一点点，我相信你会喜欢听的哈。我讲的故事，讲到决定的故事。有一天，一对夫妇带着他唯一的儿子想去槟城度假，丈夫就驾驶了这个汽车，太太坐在旁边，儿子坐在后面。他的儿子啊，特别的喜欢他的宠物，他的宠物是什么呢？一条猴子。他也带着他的猴子一起去槟城。在中途差不多到怡保那边，他们就发生了一个车祸的意外，车祸很严重。这个夫妻跟他的儿子呢，三个人都昏迷在医院里面，很严重，只有猴子没有受伤。但是呢，没有人知道这个意外是怎样发生的，但是这个警察呢就想做这个调查，希望知道意外是怎样发生，但是没有人看到，只有这个猴子知道。但是这个猴子啊，又不会讲华语，又不会讲马来语，又不会讲英语，怎么办呢？很困难了，对不对？但是这个警察没有放弃，他还是要去问。他就问猴子先生啊，他说猴子先生啊，这猴子懂得我会笑哦，他问车祸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啊，妈妈在车里面做些什么事情。那个猴子听到啊，他懂得听我，他就很 顽皮哦，很在笑哦，又挖他的头，又挖他的屁股，又笑哦，啊，然后他说做什么呢？妈妈在做什么啊？他这样说，妈妈在做什么？啊，唠唠叨叨，那个对，不是讲话哦，讲话是这样的哦，就这样，唠唠叨叨，对不对？啊，你讲的对，唠唠叨叨，啊，啰啰嗦嗦，啊，嗯，然后他就问，那个小孩子呢，在趁你们做什么啊？他又笑哦，又挖他头又笑哦，然后他这样做，做什么啊？哦，你也懂得猴子的语言哦。他睡觉哦，然后他就问了、哦：“爸爸呢，在这里做什么啊？”这次呢，猴子笑得更厉害，挖得更紧张，然后他这样做：“做什么？喝酒哦！”警察就很高兴哦，我找到答案了。什么啊？他喝醉酒驾车，所以就造成这个车祸了，所以警察就很高兴。然后他就问最后个问题：猴子先生啊，当时你在做什么啊？这个猴子笑得很厉害，他做什么啊？他说，猴子做什么啊？猴子在驾车。我问你一个问题，猴子应该不应该驾车？不应该。但是谁决定把这个责任交给猴子呢？爸爸。爸爸做了一个决定，对不对？这个好的决定还是坏的决定？坏的决定。所以坏的决定呢，就导致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所以我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做一个决定啊，就影响到我们的将来。一个好的决定就一个好的将来，一个错的决定就有一个很严重的将来。所以耶稣呀跟他的子民说，今天你一定要做一个决定。他的建议是什么决定呢？你要来到神的面前面自觉。所以弟兄姐妹们，有可能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还挣扎着，有可能在你的心理的创伤里面你还在挣扎着，或者在一些经济方面，或者在一种情感的方面，或者在身体的缺陷当中，包括我们的弟兄坐在轮椅的时候，我相信你也会有一种很大的挣扎，就好像我这样，我有很大的挣扎。但是今天我要跟你知道，这些情况可以被改变，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所以这个知觉的含义是什么？今天晚上我要让你了解这个知觉的含义是什么。耶稣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知觉。知觉有两个很简单的意思，我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给你们分享它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意思是分离，分离。第二个意思是留下，放下。简单不简单？很简单的，但是是很有力量的教导。怎样分离呢？哥罗西书第三章，如果你有圣经打开，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跟第二节说，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当我们讲到思念，就是说我们看到 感觉到，看到然后感觉得到。他说你不要看到地上的事情，你要看到天上的事情。所以保罗用这个知觉，就是分离呢，指导我们每一个人不要把我们的眼睛看到地上的事情，要看到上面，就把你的眼睛分离，从地上分离看到天上。为什么保罗用这种的方式来指导我们呢？因为他了解到，当一个人很思念地上的事情的时候，你的心里呢就会有很多的混乱。比如说你看到你的邻居，哇，很成功，大房子，大汽车，儿子都在国外里面读书，你看到你自己的儿子呢懒得不得了，又不做工，什么都靠父母亲，你心里有什么感觉呢？很妒忌哦。你怎样跟你的孩子说话呢？你看你这个笨蛋，人家的孩子这么聪明，你呢还要靠我吃饭，对不对？我们会不会这样用这种态度去骂我们的孩子？所以很妒忌，看到那些低等的时候心里面很痛伤，看到小孩子被人家什么了抓了，最近你听到吗？你带你的孩子出去的时候你什么啊？又怕我，所以你有时候啊，哎呀不要去主路鞋了，怕你的孩子也被人家去抢了，怕。所以呢保罗就跟我们说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情。就比如说当我每一次看到自己的脚的时候啊，以前我看到我自己脚的时候我什么感觉呢？我的心里就有这种感觉，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你说我看到我自己坐在轮椅，看到我的脚，我就有这种的心态，哎呦呦，哎呦呦，哎呦呦，你说我的生命会怎样呢？很可怜，哎呦呦，很可怜，很可怜，很痛苦，真的感觉到自己是个残废。所以刚才你听到那个主持人说，残而不灰的王景光牧师，因为他看到我的生命，真正的，我以前就带着这种心态，我是个残废的人，没有用的人，我就带着这种哎呦呦哎呦，看到我的脚。当我看到上帝的时候，从上帝的眼睛看到我的时候，我说什么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态度完全不一样。所以呢，要看到天上，不要看到地上。然后第五节，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保罗第二次的用另外一种表达来代表肢节，就是分离。他用什么的来表达呢？致死。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死呢就是永远的分开。所以他要致死地上的肢体，他就描写这些淫乱、污秽、邪情等等。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永远跟这一些对我们生活有害、跟我们的生命或者习惯有坏的、不良好的，都要把它致死，把它分离。比如说，如果你有这种很喜欢赌博的习惯， 你一定要把它致死，把它分开。如果你对性有一个很大的引诱，比如说淫乱、邪情，这些坏的习惯、坏的行为，你要把它致死。然后第三呢，第八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或者是口中污秽的语言，全部把它弃绝。弃绝什么意思啊？不要跟他有来往。好像一个男孩子很喜欢这个女孩子，一天到晚给他20个信息啊，或者微信，还每一天呢打电话给他10次，还不够哦，还来到他的家的面前呢，要求这个女孩子跟他去看戏。这个女孩子对他完全没有意思的，你说这个女孩子怎样跟他说话呢？打他一巴掌哦，还没有打他一巴掌的时候，他会跟他说：“你不要过来啊，你走啊，你不走，我拿我的鞋子来钉你了。你再过来啊，我就不打你一巴掌了，对不对？”意思是什么呢？拒绝他。拒绝意思说不可以，不要跟他有来往，不要跟他有这些关系。所以同样的，保罗讲到自觉就是分离，就是说把我们所有那些邪恶的性格或者行为或者恶意全部的把它除掉。比如说你的苦毒的心态，比如说你不能够饶恕人家，就好像刚才有位姐妹跟我说，她说我以前做了一个不对的事情，就是心里面不能够饶恕。她说当时 不懂，说她不能够饶恕。你看，当我们心里面有一种不能够饶恕的态度呢，我们一定要把它除掉。特别是今天我们的态度啊，被很多这些媒体啊，使到我们心里面有的恨，有的很多的苦毒。啊，明天早上英文堂的时候，有可能我在这方面的分享，我还不知道啊，还没有决定要分享什么。有可能今天的信息或者新的一个信息，就是面对这种心里面那种一种的捆绑，保罗说一定要把它弃绝。所以弟兄姐妹们，自觉就是要把我们心里面一些的负面的态度、负面的感觉，特别一种负面的态度看到自己，保罗说自觉就是把它全部的分开。我的心里的创伤，从7岁到21岁，我的自卑感、没有安全感、一个很苦毒的心态，感觉到被人家拒绝，我的心里的创伤比很多人都很严重。因为我从小就经历这种的情况，所以在14年里面所经历的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所以上帝教导我要把它分开，把它分离，把它除开。然后第二个是叫做留下。创世纪21章，天使显示以亚伯拉罕跟撒拉，跟亚伯拉罕说：“我要给你们一个儿子。”当时你知道撒拉几岁呀？你猜猜，撒拉是多少岁？亚伯拉罕是多少岁？撒拉是90岁，亚伯拉罕是90多岁。你说90多岁的老人家还能够生孩子吗？你问这位医生，这个医生跟你说。 啊，如果 Sister Liling 啊90岁的时候怀孕啊，哇！Dr. Kwan 啊，会好像那个猴子一样挖他头，什么啊？神迹哦，是不是啊？真正是个神迹哦，真正的他怀孕哦，他还开始都还笑哦，上帝啊，你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啊？真正的上帝给他生了个儿子哦，他叫他名字叫做以撒。然后上帝继续的跟亚伯兰说，借着你唯一的儿子以撒，你将会得着很多的子子孙孙。哇，假别料哦，一个儿子啊就这么多的子子孙孙哦，啊，王牧师三个儿子哦，我不知道多少了。这个是神给他一个应许。当以撒长大的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创世纪22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山上去，在我要指使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啊，怎么搞的啊，上帝是不是很糊涂啊？20多年前你说借着以撒我会有很多的子子孙孙哦，现在以撒还没有结婚啊，又要把他致死哦，从哪里得着你的孩子孙的孙女呢？唯一的儿子啊，没有可能啊，上帝你是不是想撒拉再生多个儿子啊？过了20多年啊，就是多少岁啊，90岁加二十年啊，110岁哦，110岁再生多个孩子，又等到20多年才有孙子抱我。我相信每个人都不希望这样的，对不对？但是呢，亚伯拉罕没有跟上帝辩论，他听从神的话，就把他的儿子带到山上，准备好了祭坛，把他儿子绑起来，他就用那把刀要杀他的时候，创世纪22章11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听住，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然后第15节跟16节他重复了第二次，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你确行了这事情，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更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后上帝又改变我，刚才说把以撒变成为燔祭，他要杀他的时候，上帝又改变他的旨意，他说什么呢？你不可以在这童子身上下手，意思什么呢？你不可以致死你的儿子。为什么呢？他给了3个理由。第18节他说，因为你听从我的话。12节里面他讲到第二个理由，因为我知道你敬畏神的了。第3，他讲什么呢？他讲到你留下你的儿子给我。所以 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愿意来到我的面前自洁，留下你的宝贝给我。所以上帝就在他的面前找到了一条羊，一条野羊。那个野羊呢，就成为这个燔祭，然后上帝就完成他的旨意。当我面对这个很大的人生的挑战，虽然我有个大学的经济学位，当时1970年代你能够在马大读经济学，你是很棒的朋友了，你这个史兰班2 IGM 以前那个老总他已经退休了，他还是他们的董事之一，他就是我的同学。还有很多马来西亚的大老板呢，政治人物呢，都是我的同学。那个时候很吃香的哦，你没有毕业啊，那大公司已经邀请你了哦。但是这个人呢，心里面蹦蹦蹦蹦，怕，为什么怕？那个时候啊，人对我们残障人士啊，很大的偏见的。残废的吗？又残又废的吗？为什么要聘请一个残废的人呢？对不对？为什么要聘请一个残废的人呢？啊，我觉得没有人会聘请我了。第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父母亲离开这个世界，谁照顾我啊？但是呢，我时常跟人家说，虽然王牧师的身体呢有缺陷，但是呢，他的心啊还是很完整的。为什么很完整呢？在大学里面看到漂亮的女孩子的时候啊，心有跳得很快的，对不对啊？年轻人，你看到漂亮女孩子心会跳得快吗？会吗？真的会啊，真的啊，感谢主哦，他很正常。如果他说啊，看到漂亮女孩子啊，心不会感动的啊，我相信啊，有问题了。所以呢，没关系，你很正常啊。所以王牧师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啊，看到漂亮女孩子啊，心有蹦蹦蹦跳得很快的哦啊，所以啊，我心里面也在怕我。谁会嫁给一个残缺人士呢？没有个女孩子会嫁给一个残缺人士的。对呀，为什么我说对呢？当王牧师信主过后，生命被医治好过后，生命就改变我。我从一个很自卑的人啊，以前啊跟女孩子谈话的时候不敢看他们的眼睛的哦，为什么呢？觉得自己啊是个丑怪啊。身体这样大，脚这样小哦，啊，都是灌输啊。以前你的身体更加的大，大概吃饭的时候跟我说，现在比较瘦一点哦，啊，我是真的好像比较瘦了一点哦，我就跟他说我的肚子也是小了一点哦，啊，吃也吃的少哦，以前身体大，啊，如果有机会啊，你去网上找这个真情部落格，台湾的好电视真情部落格啊，你打王牧师的名字在里面，就有个一个小时的。访谈师母也在里面，李静怡主持人他访问的时候就说，王牧师为什么你说你是个丑怪呢？你不是蛮帅的吗？我说有时候觉得蛮帅的，但是还是觉得自己个丑怪。所以呢，虽然生命的改变，我就有很大的自尊心，很自信的就开始追求女孩子。我追求过三个女孩子，哎呦，很厉害哦，啊，很厉害哦，啊，你要知道更详细的、啊，看我这本书《突破界限》，啊，你知道我就一进就跟我说， 王牧师，你写了一个很好的诗篇来打气我，打气还是鼓励我，真的，我就写了一个诗篇啊，啊，这是我谈恋爱的时候啊，失败时候的写出来的，英文比较好听一点，我讲英文，英文说 ，once bitten, twice shy, twice bitten, never try, thrice bitten, sure die.A last try, a surprise. 这就是 last try, a surprise. 中文怎样说呢？就是说，第一次失败，两次避开；第二次失败，永远不再来；第三次失败，一定完蛋；第四次试验，一定有惊喜的意外。啊，为什么呢？那是神当他改变医治我心里的创伤，我就没有放下这个机会。所以我的书里面每一章前面都有一些我很特别的字眼字的，这里我讲到，我用一个方式来表达，我时常用这个来表达，当我用拐杖步行的时候，我只要跌倒了就爬起来，数次跌倒，数次爬起来，每一个助力都提醒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你看，当神改变我的生命，特别是医治我心里面的创伤，不单止他给我一个自信，他给我一个坚强的力量，继续的去克服。所以每次我跌倒，我就爬起来，又跑，跌倒又跑，数次的跌倒，数次的爬起来。就是说，我对人生的失败，不会说我投降，不会说我放弃，我坚持下去。所以今天，虽然我们是坐在轮椅，我感谢主，七岁到二十一岁那段时间是最痛苦，14年。当我信主二十一岁到今天44年，我经历了神的爱跟蒙福。为什么呢？当时我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那个决定是那天晚上我的教授问我，景光弟兄，你的弱点是在哪里？你的缺陷是在哪里？我就很坦白的分享，我感觉很被拒绝，我没有自尊心，感觉很可怜，真的没有这种勇气要活下去，感觉到心里面一种的痛苦跟苦毒，感觉到自己不配，没有用，我就把我心里面这种弱点表达出来。然后他就问我，你的伊萨是什么？伊萨就是代表我们生命很重要的事情。我就跟他说三样，我的职业，我的终身伴侣，我的属灵的生命。他就跟我说，你愿意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自洁？那个时候我没有其他的选择，心里面太痛苦了，我没有其他选择。然后他就问我，叫我把你的双手提起来，在你的左手掌上面把你的弱点，你的罪恶放在你的左手上面， 然后把你的伊莎，你生命最疼爱的最重要的东西把它放在右手上面。那天晚上他叫我把这些罪恶痛苦心里面的创伤把它分离，然后把我的伊莎留下给耶稣基督。那天晚上我就做了这个祷告，主啊，我愿意分离我心里的创伤，我愿意把我的衣裳留下给你。那天晚上的祷告带给我个很平安的心，然后经过两年的时间，神就开始把我创伤的心里的意志，从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变成一个很自信，一个很惧怕将来的变成一个很大的心去克服。整个生命的改变使到我大学一毕业出来的时候我就有工作了，就能够在一个中学里面做老师，也是我自己一个选择要做一位老师，因为我知道上帝的带领会把我带进这个全世界的工作。然后呢24岁啊，刚刚信主不超过3年，不单只能够带领人家查经，也带领一般信徒开拓了一间教会，就是现在我在万劳这个泰格利亚教会，就是我24岁的时候带领一班谁啊8、9个姐妹，全部都是姐妹，我只有我这个男生，全部都是印度人，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姐妹是华人，全部都比我的年纪大，我这是最小的，但是我是他们的老师，教导他们，就24岁呢就开拓教会了，然后27岁呢就被教会委任成为第一任教会的长老。同样的27岁那年呢，神也给我一个意向，我就带领了一班大学的毕业生，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就开拓了这个 Malaysian Care。 你们听过 Malaysian Care？叫做马来西亚基督徒关怀协会，这个关怀协会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基督教协会，有78位专职的同工，帮助那些吸毒的啦、儿童啦、残缺人士啦、精神上有病的啦，很多很多那些贫穷的人、那些智障的孩子呢，都是帮助他们的工作。27岁，上帝就给我这种的领导的力量，所以呢到38岁呢，我就放下我在中学里面教了14年的老师的教书，就放下，就成为教会的牧师，然后也成为这个马来西亚基督徒关怀协会的总干事。到40多岁的时候呢，上帝也拣选我成为马来西亚福音联会的秘书长，就是变成一个最重要的责任，在马来西亚最重要的责任，包括整个世界的联谊会的副会长等等等等的责任。最奇妙的是什么呢？以前做什么事情都要依靠人家的哦，去厕所也要依靠人家的哦。你知道王牧师的改变怎样呢？你问师母啊，师母说现在很难留他在家的。真的没想象到啊，我能够跑到世界40个国家，你去过多少个国家吗？世界上40个国家，除了南美洲我没有去过，所有的州我都去过。再过这个年尾啊，多少个月啊？3个月。这3个月你知道我要去多少个国家吗？ 三个国家，我要去印尼，然后去中国，然后又去菲律宾。你看三个月里面、啊、每个月都要去出国一次、哦、 我没有想到我能够飞，能够去不同的国家去服侍，去帮助人家，去培训这些领导。有想象过吗？没有想象过的。 所以上帝给回我的意思，第一，他给我一个很好的职业，从开始工作到今天还在工作，不是一个工作，可能包括两个工作。还有呢，给我一个很有服侍的态度，为主服侍，到今天差不多65岁了，还在服侍里面。最后呢，上帝也知道这个王老五很寂寞，也把师母带到我的生命里面。 你看，我所把这些衣裳交给上帝，上帝都把他每一个的给回给我。你说是不是一个很奇妙的工作呢？最后我要做一个总结，我这个总结就是从我的书里面写出来的。在我的前语啊，前面那一章我写的话，一个人不需要完美才能够侍奉神，最震撼的事实是使用那些愿意献上的人。弟兄姐妹们，不要觉得自己不配，不要觉得自己没有这种的恩赐，不要觉得自己没有用，你要分离这些负面的态度。最重要的，你愿意不愿意？上帝啊，我是你所拣选的孩子，我愿意献上。你要做这个决定，我要愿意献上，为主服侍。在我的12章书里面，12章，它的题目是把障碍放在一边。我说残缺的这个疤痕是我生命中和服侍里面的记号，是神真实的爱的明证。所以我坐在轮椅啊，不是个失败的标志，是个成功的标志。为什么是个成功的标志呢？我一定要讲这个故事给你们听。2001年，马来西亚福音年会就举办了一个很大型的布道会，在布吉扎里，是60000人每一天晚上来参加的一个聚会。有没有参加60000人的聚会呢？在马来西亚，那个聚会呢，我是他们的主办当局的主席，我们就邀请了个阿根廷的一个很出名的布道家，很会做医治释放的 Carlos Anaconda 来做这个布道会。每天晚上我坐在旁边，有一牧师，基督莫云牧师打电话给我说：“王牧师啊，我们为这个布道会啊，每一天都祷告，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呢，就是王牧师有一天啊，晚上啊，在台上站起来一跳，会跳会跑。”我就说：“为什么你说王牧师一个神迹就够了，其他你不需要？”他说：“是啊。”因为我说：“为什么呢？”他说：“王牧师，你很有威望的嘛，很多人都认识你们呐、啊，内阁部长啊、首相啊，包括元首都认识你的嘛，所以啊，还有很多宗教人都认识你哦，因为我时常在报章出现的，包括现在也时常在报章出现。他就说，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啊，人家知道你是坐轮椅的嘛，这一下子个跑动啊，哇，震动啊，报章一定很多新闻的了哈，也有理由哦。”我就觉得好啊，所以我也祷告哦。3天啊，晚上啊，我坐在他旁边啊，跳啊跳啊跳不起来，跳不起来。后来我就祷告：“主啊，为什么你不让这个神迹发生在我身上呢？震动整个马来西亚了嘛， 上帝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坐在轮椅，你去到哪里，人家看到你的弱点，也看到神的荣耀，也看到你，也看到你的服事就带给神的荣耀。你看那个就改变我的生命，我坐在这个轮椅不是一个失败的标志，这个疤痕是我生命中服事的记号，是真真真实的爱的明证。我的后语呢，最后那边我写到，我虽不完全，但不是没有价值，我的残缺在上帝的到来时候呢，会变得完全的。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不要以为你的缺陷就是失一个很大的折扣，我让你知道这是一个暂时性的，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啊，弟兄，你和我坐在轮椅那一天都会改变。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耶稣基督的到来什么都要改变，那些腐烂的就变成不腐烂，那些不完美的就变成完美。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啊，我跟Dr. Quan一模一样的 handsome， 这就是我的期望。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鼓励大家，你要做一个决定，你的决定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自洁。好，大家站起来，我为你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给我们的信息，特别的给我们耶稣亚的话语，你将会在我们当中行神迹。就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缺陷，包括我们心理上的缺陷、身体上的缺陷、情感上的缺陷、属灵的缺陷，主啊，今天晚上我们知道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来到你的面前自洁。主，祈求你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心理上的创伤、心理上的缺陷，愿意今天把它分离，全部的把它致死，不让它逗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同样的，让我们思考到我们的衣裳，我们生命中什么是很重要的事情，有可能是我们的时间，我们把自己的时间放在外面，为我们的老板赚钱，忽略了为主的服事。有可能是我们的金钱，愿意投资在很多地方，不愿意投资在留下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有可能是我们的关系上，我们为关系上的捆绑，不愿意付出我们的代价来服侍神。有可能是很多很多我们心理上很重要的事情，障碍到我们属灵的生命。主啊，今天我们要来到你面前自洁，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留下给主耶稣基督。主啊，帮助我们今天晚上，如果弟兄姐妹心里面被神的话语感动，知道你要做一个决定，当我们每一个人盖住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要你的 头脑关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有你跟他一起，你怎样跟耶稣基督说呢？如果你愿意今天晚上来到神的面前自洁，每个人盖住你的眼睛，我鼓励大家把你的双手举起来，把你的双手举起来，在你的左手上跟主耶稣基督说出你的弱点或者你的罪，比如说你有这种的自卑感，或者你心里有一些的苦毒，或者你心里面不能够饶恕人家，或者有恐惧的心态，很多很多不同的创伤，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愿意不愿意把它放在你的左手掌上面，然后跟耶稣说，我要把这些负面的创伤、负面的感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把它分离，我要把它分离，我要把它致死。然后在你的右手掌上面，把你的意想，什么是你生命中最宝贵的、最疼的、最重要的，但是呢，会影响到你的灵命，影响到你的服事，你愿意不愿意跟耶稣基督说，我要留下我这一些的衣裳，我留下给主耶稣基督。哈利路亚，主啊，继续的在每位弟兄姐妹身上的工作，给他们知道今天要做一个决定，来到你的身边自洁。主帮助每位弟兄姐妹有这种勇敢的心态，自信相信，同样的你会给回亚伯拉罕很多的子子孙孙，同样的你给回我所有的一切，同样的你也给每位弟兄姐妹所有的一切。谢谢主耶稣基督，我们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天我所分享呢，是在我的书的第六章里面啊，比较详细的给你分享。如果你需要这本书呢，在外面你可以购买，然后我也可以帮你盖一个印章，签我的名在那边。 OK